我在你眼里就这么势利啊？ 安叶也笑，不算太势利，正常。 小苏就大笑，那是，男人得有事业，女人啊，得有个事业成功的男人，千古真理。 腾飞听到这儿，淡淡一笑，开门、进门、关门，跟小苏始终连个招呼都没有。 小苏对彭飞的无礼毫不在乎，男人失去了事业意味着失去一切，作为一个势利的人，小苏自认为比谁都理解彭飞。到自家门口之后，很知心地问安叶， 哎，问你句话，说实话，你对彭飞是不是有一点失望？ 安叶没说话，否认没意思，承认更没意思。自己是失望的，但他的失望与小苏所说的不是一回事儿，又不能解释，解释不清。小苏跟他可以无话不说，他跟小苏不能。 安叶对彭飞失望，彭飞对安叶相当失望。 屈教授给他们介绍了一个中医专家，自己治不了他的病，就把他推给中医，对委托人好有个交代，这一点彭飞看得很清楚。这些天，他们就是这样把他踢来踢去，像球一样，全不顾他的感受。路上，安叶唯恐他还不够烦，一直在他耳边，嘤嘤的学舌。 你中医呈游走性关节炎为封闭，如果你的病是由于中医所认为的风邪所致，那么祛风除湿的方法效果会很好的。放任不治，有迁延发展成慢性风湿性关节炎的可能。 就动员彭飞去看中医。 他搞不懂安叶究竟是怎么了，这样做是图什么？ 清晨，彭飞正睡着呢，安叶把他推醒了，说一块儿去看中医，说是事先跟人家约好了。彭飞于悲愤中倾心相告， 安叶，请你理解一下我的心情， 听着一个又一个专家做出一遍又一遍的相同宣判， 对我是种什么样的折磨？ 好比啊，好比一个伤口刚要结痂啊，你把它撕开，再结痂，再撕开，一再撕开。 安叶终于沉默了，总算明白了，却不料沉默了仅有几秒钟。 听我说，彭飞，治病这事儿很难说的，有的病多少大医院都说治不了，结果呢，让一个乡村医生用土方子给治了，这样的例子不少。接着开始举例，有医生说的，有从书上看到的。彭飞回来后，暗夜去书店买过相关的医学书籍。举完了例子还不完， 那现在的情况是治可能好，不治肯定好不了啊。 彭飞火山终于爆发，一掀被子坐起来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安叶，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？请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？不等安叶说，他紧接着说， 怕我从此以后一蹶不振是吗？男人得有事业，女人得有个事业成功的男人是吗？ 如为这个，请你放心，我即使不当飞行员干别的，照样会是个事业成功的男人。